哈利波特与混血王子第十一章，赫敏出手相助，第三十八集。 正如哈利早就料到的，选拔进行了差不多一个上午，格兰芬多学院从一年级到七年级的半数同学都来了。一年级同学紧张地攥着从学校仓库里挑出的几把破破烂烂的旧扫帚，七年级同学则显得高高大大，鹤立鸡群，气势怪吓人的。七年级同学里有一个头发又粗又硬的大个子，哈利一眼就认出他是霍格沃茨特快列车上的那个男生。 我们在火车上见过，在老鼻涕虫的包厢里， 他信心十足地说，从人群里走了出来，要跟哈利握手。 考麦克、麦克拉根，守门员。 你去年没有参加选拔，是吗？ 哈利注意到麦克拉根长得膀大腰圆，心想，即使他在那里不动，大概也能把三个球门封堵得严严实实。 去年他们搞选拔时，我还住在医院里呢。 麦克拉根带着点吹牛的口气说：“ 我跟人打赌，吃了一磅狐妹子蛋。” 哦， 哈利说：“ 好吧，你就在那儿等着吧。” 他指了指球场边缘，靠近赫敏坐的地方。他仿佛看见麦克拉根脸上闪过一丝懊恼的表情，他想，莫非麦克拉根以为他们俩都是老鼻涕虫的宠儿，他就能得到特殊的待遇？哈利决定先进行一个基本测试，他叫所有申请加入球队的人分成十个人一组，绕着球场飞一圈。这真是一个明智的决定。第一组的十个人全是一年级新生，显然以前几乎就没有飞过，只有一个男孩在空中待了几秒钟，他自己也吃惊得要命，结果很快就撞到了球门柱子上。第二组是十个女生，哈利从没碰见过这么傻的姑娘，她一吹哨子，她们就叽叽咕咕地笑得直不起腰，互相抱作一团。罗米达万尼也在他们中间，当哈利叫他们离开球场时，他们高高兴兴地走了，然后坐在看台上，七嘴八舌地互相指责。第三组绕球场飞到一半时摔成了一堆，第四组的大多数人没带扫帚就来了，第五组竟然都是赫奇帕奇的学生。 这里还有谁不是格兰芬多学院的？ 哈利吼道，他心里真的恼火了。 请马上离开！ 停顿片刻后，两个拉文克劳的低年级学生扑哧一声大笑着奔出了球场。两个小时后，听了满耳朵牢骚，看了好几次他人发脾气，其中一次砸烂了一把彗星260，还有人打掉了几颗牙齿，哈利终于给自己挑选了三名追球手。凯蒂贝尔，他表现出色，重新归队。一位名叫德米尔扎罗宾斯的新秀，他躲避游走球特别敏捷。还有金妮·维斯莱，他飞得比所有选手都快，并且投中了17个球。哈利对他选出的这几个人很满意，但因为不停地冲许多发牢骚的人嚷嚷，他的嗓子都哑了。此刻又要对付那些落选的击球手们的抱怨。 就这么定了，如果不赶快滚开让守门员进来，我就给你们射咒， 他吼道。他挑选的两位击球手都不如弗雷德和乔治那么出类拔萃，但还算让人满意。吉米·珀克斯，一位宽胸膛矮个子的三年级同学，他大力击出的游走球在哈利的后脑勺上撞出了一个鸡蛋大的鼓包。里切·古特，看上去弱不禁风，但瞄得很准。他们俩现在跟观众一起坐在看台上，观看哈利挑选他们的最后一名队员。哈利故意把守门员的选拔放在最后，希望这时候球场上的人会少一些，这样给参赛选手的压力也会小一些。不幸的是，所有那些落选的球员，还有许多拖拖拉拉刚吃完早饭的人，现在又都加入到观众当中。看台上的人比刚才更多了。每位守门员飞向球门时，观众都爆发出同样热烈的欢呼声和讥笑声。哈利扫了一眼罗恩，罗恩总是有怯场的毛病。 哈利本来希望他们上学期最后一场比赛大获全胜，大概可以治好他这个毛病。然而看来没有，罗恩的脸色微微有些发绿。前面五位选手都最多只救起了两个球，让哈利大为失望的是，考麦克麦克拉根竟然一连救起了五个球中的四个。不过在救最后一个球时，他朝着完全相反的方向扑去，观众们哄堂大笑，给他喝倒彩。麦克拉根咬着牙回到了球场上。罗恩骑上他那把横扫十一星时，看上去随时都会晕倒。 祝你好运！ 看台上一个声音喊道。哈利扭过头，以为看见的会是赫敏，没想到却是拉文德布朗。片刻之后，哈利也巴不得能像他那样用两只手把脸捂住，但他觉得自己身为队长应该表现得更有勇气一些，便转脸注视着罗恩参选。其实他用不着担心，罗恩一连救起了一个、两个、三个、四个、五个罚球。哈利高兴得心花怒放，他拼命克制自己，没有跟着观众一起欢呼喝彩。他转向麦克拉根，准备告诉他很不幸罗恩击败了他，没想到他一扭头，麦克拉根那张通红的脸就在眼前，近在咫尺。哈利赶紧退后几步。 他妹妹根本就没认真发球， 麦克拉根恶狠狠地说，他太阳穴上的一根血管突突直跳。这景象是哈利经常在福农姨父身上看到并暗自称奇的。 他给他的球很容易救起来。 胡说， 哈利冷冷地说， 就是那个球，他差一点就失手了。 麦克拉根朝哈利逼近了一步，哈利这次没有退缩。 让我再试一次。 不行， 哈利说， 你已经试过了，你救起了四个，罗恩救起了五个，罗恩是守门员，他赢得光明正大，你快给我滚开。 一时间他以为麦克拉根会出拳揍他，但麦克拉根只是做了一个难看的鬼脸，便通通通地走开了，一边对着空气叫嚷一些威胁的话。哈利转过脸，发现他的新队员们都在笑眯眯地看着他。 干得漂亮， 他哑着嗓子说， 你们飞得真不错。 你太棒了，罗恩。 这次真的是赫敏从看台上朝他们跑来了。哈利看见拉文德跟帕瓦蒂手挽着手走出球场，脸上一副气呼呼的样子。罗恩似乎对自己满意极了，他看着队员和赫敏傻呵呵的直笑，个头显得比平常更高了。定好第一次全队训练的时间是下个星期四，哈利、罗恩和赫敏便向其他队员说了声再见，朝海格的小屋走去。这时一轮水汪汪的太阳正拼命地从云彩里探出头来，毛毛雨终于停了。哈利觉得饿极了，他希望海格的小屋里能有点吃的东西。 我还以为第四个球我救不起来呢， 罗恩眉飞色舞地说， 德米尔扎的那个球真刁，你们看见了吗？带着点旋转。 是啊是啊，你真出色。 赫敏似乎感到很有趣。 我反正比那个麦克拉根强， 罗恩用非常得意的口气说， 你看见他就第五个球时竟然笨头笨脑地扑错了方向吗？就好像中了混淆咒似的。 听了这话，赫敏的脸色突然变得通红。哈利看了觉得很吃惊，罗恩什么也没注意到，只顾在那里津津乐道地描述他是怎么救起另外几个球的。巴克比克那头庞大的灰色鹰头马身有异兽就拴在海格小屋的门前，他看见他们走近，咔嗒咔嗒地咂了咂刀片般锋利的尖嘴，把大脑袋朝他们转了过来。 哦，天哪， 赫敏紧张地说， 他仍然有点吓人是不是？ 得了吧，你还骑过他呢不是吗？ 罗恩说。哈利走上前与鹰头马身有异兽的目光对视，眼睛一眨不眨地朝他深深地鞠了一躬。过了几秒钟，巴克比克也弯下身去。 你好吗？ 哈利低声问，一边上前轻轻抚摸他那覆盖着羽毛的脑袋。 想他了。 但你待在海格这里也蛮开心的，是不是？ 喂！ 一个响亮的声音说。海格从小屋后面转了过来，系着一条印花的大围裙，拎着一口袋土豆。他那条大猎狗牙牙跟在他脚边，牙牙低吼一声，朝哈利他们扑了过来。 别去惹他，他会咬到你的手指。 哦，是你们几个。 牙牙冲着赫敏和罗恩上蹿下跳，想舔他们的耳朵。海格停住脚，看了他们三个一眼，便转身大步走进小屋，重重地把门关上了。 啊，天哪！ 赫敏说，显得难过极了。 别担心。 哈利板着脸说，他走到小屋前，使劲地敲门。 海格，快开门，我们想跟你谈谈。 里面没有声音。 如果你不开门，我们就把门炸开。 哈利说着抽出了魔杖。 哈利， 赫敏用惊恐的声音说， 你绝不能。 怎么不能？ 哈利说， 往后站站。 可是没等他再说话，小屋的门突然打开了。这是哈利早就料到的。海格站在那里气冲冲地瞪着他。海格虽然系着印花围裙，但那样子还是挺吓人的。 我是个老师， 他冲哈利吼道。 老师波特，你怎么敢威胁说要炸坏我的门？ 对不起，先生。 哈利说，故意把最后两个字咬得很重，一边把魔杖插进了长袍里。海格似乎惊呆了。 你从什么时候开始叫我先生了？ 你从什么时候开始叫我波特了？ 哼，够机灵。 海格咆哮着说。 够有趣的，把我给绕进去了。什么？好吧，进来吧，你们这些忘恩负义的。 他气呼呼地嘟囔着，往后一闪，给他们让出了门。赫敏紧跟着哈利进了小屋，显出非常害怕的样子。 怎么了？ 海格没好气地说。哈利、罗恩和赫敏在他那张大木桌旁坐了下来，牙牙立刻把脑袋搁在哈利膝盖上，口水哩哩啦啦地滴在他的袍子上。 这是怎么了？觉得我可怜，以为我很孤独什么的？ 不是。 哈利立刻说道， 我们只是想来看看你。 我们很想你。 赫敏战战兢兢地说。 想我什么？哼。 海格轻蔑地哼了一声说， 是啊，没错。 他跺着脚走来走去，用那把巨大的铜茶壶沏上了茶，嘴里不停地嘟囔着什么。最后他把三只小桶那么大的茶杯重重地放在他们面前，里面茶水的颜色深得像红木一样。他还端来了一盘他自制的盐皮饼。哈利饿极了，顾不上挑剔海格的烹调手艺，立刻伸手拿了一块。 海格， 赫敏怯生生地说。这时海格跟他们一起坐在桌子旁，开始削土豆皮。他用的劲儿那么狠，似乎每个土豆都跟他有深仇大恨。 其实我们真的想继续上保护神奇动物课来着。 哼。 海格的鼻子里又使劲哼了一声，哈利简直怀疑有几块鼻屎落进了土豆里。他暗自庆幸他们不会留下来吃午饭。 真的？ 赫敏说。 可是我们的课程表都排不过来了。 是啊，没错。 海格又这么说。